花生當飯食，我哋香港人最積極。我係肥佬黎， 你真係大鑊，我真係準備著草，我準備著草。 花生當飯食，我哋最積極。HKPeanut.com， 我係譚志強。 Gentlemen, welcome to Fight Club. 左右中间，拳拳都喐，只问是非，不问立场。破击会， 咁啊，多谢阿 Stephen 送条靓女俾我，但系叔叔咧呢个年纪咧，系中意第啲嘅。一阵间 off 咗麦，我话俾你听，我中意边啲。多谢你吓、啊，即系见到我怒气咧就顺翻条气咁样样。即系我觉得呢个世界仲有好多好人嘅，多谢你。咁亦都多谢收听嘅朋友啦。咁翻到嚟第二节啦。咁头先就系讲咗新东同埋Midgreat 咩远景街啊，唔识。咁但系嗰个讲咗唔识噶啦。而家第二節返到嚟呢就講下九西先啦。咁九西呢其實個引子呢就係第一節開頭講咗㗎啦。即係真係有聽我9月4號上年2016年9月4號做節目嘅人呢，其實真係知道共產黨對選舉嘅控制呢就唔係一般人講嗰種。即係第一，即係我其實覺得係好得意嘅，因為有啲人嗰個 mindset 係即係比較幼稚嘅，佢永遠都覺得呢啲票係共產黨嘅，共產黨所謂嘅鐵票呢就每一次一撳呢就撳到足嘅，簡單嚟講呢就啲票就唔係人頭，係我撳落去嗰票呢就喺個即係票數上面就一定反映到，係個準確程度啊係冇咁差嘅，即係我永遠都唔能夠認同呢一種講法，即係你係呢個動員嘅系統，呢個所謂叫選舉嘅機器係好有效，有效到乜嘢呢？90%係中嘅。咁問題就係話，你係唔應該睇住中嗰90%係覺得自己冇嘢做，你係永遠都覺得，如果你覺得有10% 誤差，你諗下你點樣擴大啲佢呢10% 嘅誤差？又或者如果你覺得佢除咗呢啲所謂叫鐵票之外，有啲邊際嘅票呢係遊離票嚟嘅。你諗下點樣打甩佢啲遊離票。咁於是希望就係話透過呢啲遊離票啊自己支持嘅候選人勝選大啲。咁簡單嚟講係咩嘢呢？就譬如九西咁樣啦。咁首先呢就你等我撳返佢先。咁有三個候選人啦。咁第一个就系明信啦，咁第二个呢就我应该即系比较 sophisticated 一啲，就噏埋 number 嘅就噏埋系啦，即系啦。第一号姚松炎啦，系啦，第一号姚松炎，第二呢就系明信，第三个蔡东洲，其实噏唔好出佢个名。咁呢先讲票数先啦，咁姚松炎就105,006啦 ,105,060。郑永信呢就107,479，咁赢2000几票。咁蔡东洲呢2894票。咁蔡东洲系咩人呢？咁其实即系对两边呢就你话咁样样呢，你就好难讲蔡东洲系咪介死任何一个人嘅人。 因为所谓叫蔡东洲咧，就即系本人就唔系太过屌熟悉啦，系咪？咁但系一路以嚟咧，就即系总之我唔识啦，系简单嚟讲一句。咁你话呢二千几票会唔会系因为佢嘅样话俾人听，佢自己系独立拉死咗边个咧？咁其实你真系唔知嘅吓。问题就系话，即系当然每一个区嘅特别嘅情况唔同啦，咁亦都好老实讲，咁多个泛民候选人咧，即系我觉得姚松炎系战斗力最强嘅，亦都系一个所谓叫独立专业嘅形象系最鲜明，而且姚松炎战斗力系最，即系点解战斗力最高咧？就除咗佢系好勤力，转数好快嘅一个人之外咧，就系佢冇系冇乜政治联系嘅，即系你讲唔出佢系属于民主党嘅人，你讲唔出佢系属于公民党嘅人，更加就唔系所谓叫激进泛民。咁你系咪佢系自决派咧？佢同自决派某啲人熟啲咯，例如朱凯迪咁样。咁但系佢系唔会针住所谓叫某一个泛民某一个板块嚟打嘅。咁所以咧，照计咧，佢系最有能力去统领成个泛民嘅板块。咁所以就无论系本土派又好，你温和泛民又好，你系激进派又好，基本上呢个人咧，你都投得落。咁所以嗰105060咧，系咪所谓叫今次低投票率系唯一鼓动到出嚟嘅人咧？咁 yes， 咁你需要答自己一样嘢，点解个投票率系咁低咧？即系呢个系头号大问题 ，problem number one。你如果唔解决呢个问题咧，基本上下次选如果投票率再低啲或者高些少咧，系唔够你赢翻嘅，好简单。咁你话姚松炎嗰105060同郑永信嗰107479。咁你就会知道有啲区分呢，即係建制派要撳啲票出嚟係撳得足啲嘅。咁因为民建联系的系。咁佢呢次决定九西收返嗰席呢，就要自己用啦。你 DQ 咗游慧晶嗰席又好，即係点样都好。咁你就喺呢一席呢一次呢就要攞返嚟自己啦。咁所以佢一撳制嗰下就要揀正你补选嗰次嚟撳。咁咪夠飛囉。简单嚟讲，咁如果佢知佢可能佢自己够票，又或者个即系选民嘅增长，咁睇到报道话，即系选民增长有4% 啊嘛，佢数够票咧，下次又揼揼冚噶啦，即系唔会好似九龙西再蒋丽云嗰啲咁，选黄芬嗰啲，点解咁捻多票未剩嘅咧？即系点啊？即系体现民主选举有啲人啊，好多人都有人支持啊，选黄芬、哦。嗰啲人、哦、你係一个专业独立嘅人士，你係一个大学教授，头都搵喂黄碧云好似好啲㗎嘛。即係唔系年纪后生好多啊，但系问题都始终个样都系 sellable 多啲啊，系咪？咁你同我讲鼠王芬、哦、即系唔觉意喺金钟嗰条行人电梯见到佢穿着条裙仔。哇，佢只小腿又粗喺个莲藕喎。鼠王芬系、哦、唔会有票多㗎呢啲人。即係佢有票多，唯一就係阿爺將票尾撳埋俾佢啦，好睇啲啦，係咪？咁蔣麗雲、哦、蔣家後人、哦、幾多明星啊？係咪？全部都係爺撳俾佢㗎嘛啲票。點解佢有票尾啊？佢明知你尾值係三萬松啲嘅。點解佢唔每一個做到三萬零？蔣麗雲嗰啲票尾萬零，小黃芬嗰啲票尾萬零，加埋佢自己有啦，有一值啦。點解俾你民協爭啫？睇唔撚明㗎成件事。我就係讲呢啲咋嘛。咁你觉得唔係一件事咪就输落諗囉。即係当然喂，我真係唔知共产党边一次禁制係想要返呢一席，边一次唔知。咁但係问题呢一个概念係2016年9月讲㗎啦。你冇话我冇讲过啊。冇人跟我口水尾，係佢哋即係走宝啦，唔識听我讲嘢。咁但係呢一样嘢係咪好紧要呢？呢、這个都唔係主因。最重要的主因呢，我是想问大家是不是觉得冯检基不见了人啊？即是他有没有好声嘶力竭好落力咁为姚松炎拉票啊？即当然喂，咁马后炮要咁讲，学阿冯检基话就是你永远要问罪嘅，你下次选举就冇得冲前，是咪？咁当然是啦，咁但问题就是话你冇得怪冯检基喎又。咁你当初唔係 DQ 嗰个冯检基自动补上嘅咩？点解姚松啊？唔係 ,sorry, 我讲错，而家就係嗰个冇被 DQ 啊。咁个问题就係话你就算冯检基因为姚松炎冇俾人 DQ 都好，嗱呢、這个亦都解释咗点解姚松炎冇俾人 DQ。即係如果记得我节目係讲过嘅，你对冯检基呢 即系冯检基系唯一一个当区有扎实地区工作，而且系广为人知嘅一个 figure。你唔中意佢一件事，但系佢喺民协、喺深水埗，又或者喺九龙西嗰万零飞啦，系铁胆过铁胆嘅。你都冇得拗，嗰万零飞会唔会有啲过郑永信？我唔知道，即系冯检基一个咁温和态度嘅人，又倾又砌，会唔会突然之间啲人觉得，喂，民建联都系又倾又砌啊？我原本投冯检基，冯检基冇得选，不如我投郑永信一样。你系冇，即系你作为一个泛民嘅系统，你系唔会有一个计算，点样拉实嗰啲钱王飞嘅、哦？如果而家真系有冯检基嘅选民话俾你听，阿基哥唔出嚟选，我投俾郑永信，我就唔会射落海嘅。而家讲紧几多人啊？两千五，咁你嗰啲两千五人去边咧？系一个二十万人投票嘅地，即系喺一个二十万人投票嘅选举，争两千五飞。Merely 1% 多啲，咁你觉得 1% 系咪可以即系某程度上嚟讲做一啲协调，又或者系你系有办法拉多2500个人去支持姚松炎咧？即系当然，佢觉得危就唔系开咗票先觉得危嘅，其实当晚其实系嘅。最捻大镬系咩咧？因为每一次选举，泛民嘅人都中意打告急牌，甚至乎唔系泛民，系所有人都中意打告急牌。有啲人就觉得你年年急，年年都告急，你咁急呢其实是大话嚟嘅，不如我就唔投，唔投就唔使急，最急嗰就是你自己。咁我问你呢个狼来了嘅古仔会唔会改？黄毓民系咪讲过就系话佢唔会打告急牌啊？你冇得唔急，你真冇得唔赞佢嘅，永远就系话屌，如果我咁都输得，从政咁捻多年都俾个靓妹赢得，屌我收得工啦，咁咪收工咯，有冇大不了啊？佢唔会乱打告急牌，但系问题你谂下，今次边一个冇打告急牌？咁当然你话唔打到告急牌冇咁多票，你可能调转头嚟谂，系你唔打告急牌可能多啲票啲啊？人哋觉得你冇讲大话、啊，系嘛？鸡仔难点死嘅话，即系又要讲翻呢啲，系嘛？有人告急啦。所以呢二千人边度嚟都得，但系你有冇办法用冯检基一个人箍翻二千五人呢？我就话俾你听个定论，会。咁我但我想请问你，成个泛民嘅系统选之前一个礼拜，有边个肯走去攞包橙俾阿基哥？阿基哥，真系呢次选举麻烦你，你系咪需要旅游巴？我 sponsor 俾你，你有冇办法叫你啲支持者出嚟投俾姚松炎？咁撚無恥嘅嘢，即係我做得到嘅啫。咁但係你成個泛民嘅黨，即係嗰個板塊，有邊個肯做呢啲所謂叫 dirty work？ 選舉呀、啊、哥，即係你又係講嗰個政壇老人嚟嘅，嘩嗰、那個咩咁耐以嚟都又傾又砌呀、啊、佢政治嗰個咩光譜又唔啱我呀、啊、嘩佢咩政治見解又唔啱我呀、啊、佢論述又唔撚識我呀、啊、又唔支持派錢呀、啊、又咩又七呀、啊。選舉呀、啊、哥，你而家要票呀、啊。你搞教育就唔好睇票，你出得嚟选举你就係要票，教育就唔理。又係得黄毓民一个人识，我无耻，不过我有票。如果我无耻得嚟又冇票嘅话，我收工。咁你要戴个光环喺头，咁你要支持新生代，咁你又唔肯带包橙去拜候阿基哥。屌你带条烟都好啊，仆街！屌你老味，拜山都要啦，系嘛？屌啦星，即系当然输紧咗冇紧要嘅，咪16-17咯，而家系嘛？咁你觉得冇紧要，冇紧要咯，系咪？大家揽捻住啫嘛，否决权咧冇啦，咁咪咁咯？点啊？咁你求神拜佛，下次选嗰两席，你又有一席咯。如果冇咧，咁国安天命啦，点啊？吓、啊，哪吒嗰度揾赢噶啦！即系呢一样嘢啊，你知唔知对成个选举 implication 有几大啊？而家系哪吒揸住60000+票话俾阿爷听，你将你嗰啲倒埋落嚟，阿爷要多值啊！咁我问你，泛民啲人点 sell 咧？你自己笃下手指啦！即系有冇嘢好讲？重整旗鼓咯，即系你估你班人鞠躬谢罪得咩？即系当然。我而家嘅态度 即系真系唔系太过所谓叫做开罪于实，即系唔系开罪，所谓叫归咎于泛民。即系当然去到选举，当然系一个换届选举，大家就望住六七个 percent， 甚至乎十个 percent 做嘢。咁呢个系一个，即系呢个系一个好悲惨嘅一个现实。咁但系问题就系话，你叫我揸住一个政党，假设你叫我揸住人民力量，咁你叫我咩做啊？即系佢条路都系好死嘅，即系当然就要叫大刀阔斧啦，仆街系嘛？你仲小修小补喺嗰个缩细紧嘅泛黄圈子里边揸票。咁当然就系话，喂，我好有崇高理想噶，咁你咪唔好捻选咯，去一定要选嘅咩？筹钱一定要选举嘅咩？哇！学文思潮又筹钱啦、啊，佢有冇选举啊？众志出嚟选啊，即系呢啲就识玩手段啦、啊。咁啊咁啊，即系大佬选举啊，讲到最尾一样嘢都系，你要唔捻要议席啫？即系唔该你攞啲飞翻嚟睇下。咁你做咁多嘢，你飞又冇。即算是搞乜撚嘢選舉呢？即係係啦，就冇策略，就係亂啦，就係連一個初選咁嘅機制都要鬧雙包，都係要有人鬼鬼祟祟出去傾。萬一姚松炎俾人 DQ 嘅時候，補上嗰個係咪阿邊個？袁海文係咪袁海文啊？好似係啊，係啊，你都要整，喂，你都要整第二個出嚟嘅，鬼鬼祟祟屌你！即係當然。是不是讲少少唔得呢？又唔系一定嘅。不过就係话你哋起码想做啲嘢。但係问题就係话每一样嘢呢係有 cost 嘅，只有成本。当然你呢次个成本系乜嘢？唔信你囉。系令到冯剑基同埋嗰班主流泛民之间大家有个互信唔喺度。唔好互信啊，输二千票啊。咁你要反省啦。咁我想问你以后点样傾呢啲嘢。唔好话选举咁难协调嘅嘢啊！大家一个唔觉意，换届一齐入翻去。喂，嗰啲系斩鸡头烧王子都冇噶，即系出卖过我一次，仲信你？继续玩啦，冇问题噶。最后啦，讲埋港岛啦。咁啊，即系之前嘅前事交代晒啦，我唔重复啦。但系。喺个过程，好多人 PM 问我，我对今次嘅选举点睇？点解你会有咁嘅决定？吓、啊，你觉得要帮个咁嘅人为钱啦、啊，当然系为钱帮个咁嘅人，而你觉得道德上有冇问题嘅？第一，我系之前系呢啲唔讲啦，吓、啊，我觉得我做嘅嘢系专业，系嘛？佢呢个咩政见冇问题？如果我系一个医生嘅话咧，梁振英入到嚟急症室，我都要医鸠佢嘅。其实个道理系一鸠样，冇问题。但系去到最后，我就判断一样嘢，成个局港岛点拆？咁当然就係话即係唔好太过当我自己身代其中啦。咁但係问题我又睇到一啲嘢，唔知你睇唔睇到㗎。选緊嗰时候我快鸠时讲啦。所有人问我选举有几多个 outcome， 我解释俾你听。一，差距大嘅欧乐轩赢到开行，陈家沛冇乜票，任亮轩唔知几多票。二，欧乐轩好少票，陈家沛好多票，任亮轩唔知几多票。三，佢哋两个 marginal， 欧乐轩多陈家沛少少，任亮轩就系嗰少少票。Scenario 四，陈家沛多欧乐轩少少，而嗰少少票就系任亮轩嗰啲票。咁你话而家似系边一种咧？一二三四，而家就系欧乐轩多陈家沛少少，赢咗几千票。咁任亮宪嗰三千八，即係三千五百几票，咁你话系咪啱唔啱数呢？喂，咁你唔該呀，你去返人哋嘅 Facebook 度呀，多谢人呀，边两个介绍边个而家。有几多人最肤浅嘅一句觉得呢个任亮宪可以介到泛民嘅票？你问下你自己系咪其中一个？你算得准呀，我算得准。即当然呀，每一个PM 到嚟嘅人，我答应承佢一样嘢， 我算错嘅，我就以后唔讲嘢，我就以后唔开咪。你问一下，唔系一个知噶，起码都三四五六七八个啊，真系。我有冇同佢拉过票？冇，一票都冇。但我希望，如果你真系有心问我点睇呢件事，私底下我可以同你讲，我点睇呢件事。我当初嘅判断系，我会睇到一步棋。三区三个建制派候选人，钱银就大家一样多嘅，人就大家一样多嘅。我系问自己，如果我系一个的系嘅民建联党员，我点睇呢件事？当然就表面上好融洽，大家建制派啊，你有你山头，我山头，选举喎，大佬。问题系点解港岛要有两个新民党？点解要帮你叶刘？点解唔帮文仔啊？文仔何时从来唔系大党咩？点解唔帮工联会啊？点解唔多个工联会好过多个文仔呢？哦，阿爷一句说话，咁大家就要融洽，大家就要互相帮忙，挑你啦！阿爷有圣旨落嚟，我系文仔，我帮工联会就合理嘅，因为我哋不嬲啲背心都系交换着噶啦，底裤都系交换着噶啦。但系你问我系咪一件文仔嘅背心可以换落一件新民党嗰度？呢、這个问题大啦。另外一样嘢，好大家真係唔记得自由党嗬？即係你觉得嗰啲飞呢会係去咗边度呢？你喺个泛民嘅 scoop 里面睇，嗰啲自由党你唔会支持柯乐轩嘅。多撚如讲呢啲嘢係。你有冇諗过将呢啲飞係摆落一个人嗰度而唔会落咗陈家培个袋呢？咁成件事要 sell 咩呢到底？即系闹咯，觉得我系操盘嗰个人咯，系嘛？你自己谂啦。咁出嚟结果系咩嘢？即系当然啊，你梗系屌。其实啊，支持啊，姓任嗰个嘢啊，嗰两千几票票税啊，其实原本都系欧乐轩嘅。嗱，姓任嗰嘢一票都冇，原本佢赢陈家佩万几票嘅。梗系得啦，屌乜即讲乜鸠都得，你说服到自己就得噶啦。咁但系唔该，即系你攞佢嘅政纲或者你攞佢自己支持嘅嘢，支唔支持八三一？你攞佢哋啲咩嚟睇下？即系我当然知啲片佢讲啲咩嘢啦，系嘛？你自己睇下嗰啲嘢，你唔好问我啦。一个咁样态度，一个咁样政治取向嘅人，会解得欧乐轩啲票。屌，我真系佩服你啊，咁都讲得出。其实呢个唔系主菜嚟嘅。好啦，个主菜系讲咩嘢呢？好啦，头先讲过一部戏。你当你的系嘅人唔妥新民党呢支旗，又或者你有冇諗过中联办有人唔妥叶刘呢？特首俾你选，民建联有冇选个特首？咁你特首去选区议会，你又赢，咁你个党座大，新界西都要见到你叶刘之旗。喂，大家有两只眼一个脑，你睇嘢唔该睇得全面啲啊！咁你如果系叶刘，要扩充佢嘅版图，点解钱不神会走咧？你要谂得明呢啲嘢先得噶。一个衰衰格格嘅党，呢啲人会走嘅。但系佢走完又有能力，又有钱去吸纳翻其他人才。咁你想做啲咩嘢？你直情系谋反啊！屌，你系想建立第二个民建联啊？咁我问你，民建联点睇呢件事？我梗系唔想你坐大啦，仲要你喺港岛有第二席。你比着我系啲区头。钱就收足，做嘢就交八折。嗱，我咪唔做嘢啦，交咗货八折，会唔会系嗰八折就输咗咧？你睇睇今次啲飞同之前2016嗰次， 建制派的票是不是那么少？不是啊，大佬，即我觉得他要按可以按得更多出来，如果没有啊，那就是怎样呢？即我觉得呢，有些人拉票不是很比例的，即是例如冯检基、啊、你觉得民建联有没有冯检基？即你不要以为那票就是一按出来就建制派的人全部都会撑我assign 嗰啲人嘅，咁嗰票就好易揿落去啦，係咪？咁揿撚咗落去呢就揿死我自己个党，你话我制唔制？於是你睇下琴日即係帮陈家佩拉票嗰啲阿公阿婆，即係嗰啲当然你就知边个系统㗎啦，或者系 part time 嚟㗎啦，死气沉沉扑街。你睇人郑永信嗰啲係咪力度系唔同㗎。当你睇到一样咁嘅嘢嘅时候，即係你必须要你反省一下，即係成件事咁讲完啦，即係欧乐轩就惨胜啦。啊，仲有一点要讲嘅，又系选嗰时啊，费 Q 事讲啦，选嗰时讲系讲是非，个个都会觉得点解欧乐轩论坛表现咁 Q 差嘅咧？咁样我就好一个好良好嘅主观意愿，一个人惨咧就最多票噶啦。即系唔系告急啊？嗰种告急唔系话俾人听我好卵急啊，而系你见到我赖紧屎啦，屌啦声！我上到电，即系我上到电台、电视台，你望捻住我赖紧屎啦，我咪好急啊！你见到咧，我咪可怜我噶嘛？你怜悯我噶嘛？怜悯我，你咪投票俾我咯！你见到我赖屎个样就系最悲情噶啦，系咪啊？咁咪赢咯！即系你可以当我讲笑咁讲啊，系咪？咁但我想问。真真正正论坛要 prep 嘅，有冇人同佢 prep 嘅呢？即係一个小道消息，唔知啱定唔啱。原来呢啲咁 sophisticated 嘅工作呢，民主党入面呢，又或者係啊 ,sorry, 唔係民主党 ,sorry, 绝对唔啱。欧乐轩係冇民主党 affiliation 嘅 ,ok。原来就即係佢即係身边嘅人呢，就冇乜人同佢操论坛嘅。咁於是呢，有啲人问佢啲问题呢，完全係冇 model answer 嘅，直情係一个讲得过去嘅说法都冇嘅。咁我就问啦，喂，嗰到底即係有冇人专责同佢负责论坛㗎？原来有。嗰班人又唔係佢身边嘅人喎，原来众志㗎喎。啊，咁奇嘅。喂，咁你呢班人咪应该炒啊。即係当然冇乜钱眼瓜葛啦，我相信。咁但问题周庭都拖得两嘴啊，你冇话我话。即係真係小辣椒嚟㗎。咁但问题就係你觉得欧乐轩嘅表现係好过周庭嘅，差周庭。即係好无奈。真係差佢好多囉，即係我觉得周庭有啲嘢都问佢唔死，我相信。咁大问题欧生真係全军覆没四个字。即係惨不忍睹，赖屎赖尿。咁当然就係你博到一个好惨嘅形象返嚟啦，啲人就即係希望啲人可怜你啦，係咪赢得好样衰啦。即係样衰到一点。基本上你四年都唔使出嚟选㗎啦。即係当第二个有 alternative 去选嘅时候，咁点解系你呢？去到最后你咪就系讲一句咯，即系我议席系唔系属于自己嘅，我议席系属于大家嘅，即系等于苍井空唔系属于我一个人，系属于大家嘅。哇，嗰种阿 Q 精神啊！你敢唔敢拖住苍井空出嚟啊？你系值得拖住苍井空嘅，苍井空就唔会系大家嘅。屌，呢个紧要，你明唔明啊？有件咁嘅事嘅咩？你之后唔使选噶？杨岳桥会唔会讲一件咁嘅事啊？佢梗系代表泛民选啦，选完啲票尾啊，高票当选啊！你欧乐轩下次敢唔敢走出嚟选？而又选有票赢嘅，你自己都冇意思啦。即系讲真，即系唔系，即系我纯粹有一个客观嘅评论啊！即系大家见到你个样啊，赖屎赖尿嗰个样啊！但系问题呢个就唔喺你度。你成个泛民咁板块咁 Q 大，你睇完第一个论坛，你系咪有啲人应该自告奋勇出嚟话，欧生，又或者金教练，我帮你 pack 开会咯，两日 pack 一个论坛好未啊？帮你抄低晒啲 point， 十个人帮你谂，你背捻晒佢，好未啊？一个谂唔到咁多嘢，真系唔关你事啊，金教练，你背后呢班人喺边啊？你系自己冇安排啊？有一班人冇帮你安排啊，定还是安排咗呢班人开会嘅时候就喺度食虾条？ 你自己有 cam 啲人知㗎，先生。唔係我帮边个拉票。因为你都箍返住自己一啲，你话俾人听你好撚有战斗力先得㗎。即係冇票同我讲啊，係咪咁啊，欧乐轩呢係以137,181 票赢咗第二嘅陈家佩127,634 票。争萬票。唔够。九千几，嗯，咁其余嗰啲2202啊，3580啊，冇乜价值去讲吓。咁、啊、但系问题，最后少少留翻下一节可能短少少吓，讲个 implication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